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隐隐听到外面有人在夸他好看，他轻轻一笑，想到了一个和他现在的处境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。主神为什么要长期关闭他们的自我认知系统呢？089、023都还有记忆，因此不用照镜子也会记得生前的模样。然而被格式化后，失去了身为人类记忆的061早已经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子。因此在遇到池小池前，丧失了自我认知能力的他几近丧失了对情感的感知力，变得古井无波，甚至要以为自己是和009一样的天生系统了。他出神地想，主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外面的喧嚷随着调查员的到来而四下散去。一男一女两名系统走入室内，在061面前坐下。他们丝毫不担心眼前的系统会采取什么暴力措施。一来，他们的囚禁措施做得非常到位。二来，在被囚之前，061已经接受过系统们的彻查，他身上所有的尖锐物都被取下，就连含有铜的上衣纽扣都被扯了下来。两名系统刚刚坐下，061便主动与他们打招呼： 你们好。 来审问他的一男一女对视一眼，061气质太过柔和无害，并不像199号宿主控诉的那位暴徒。男人问他： 姓名或者编号。 061据实已答： 沙工回收系统061号，正在执行1329号世界线任务。 女人将一份800字左右的控告函传送至公屏上，指着上面艳精华的血泪控诉，公事公办地询问道： 199号宿主对你提出了一些指控，你是否承认？ 哼。 061笑了一声。女人性格严肃，冷冷道： 不要阴阳怪气，回答问题，是或否。 061并不理会女人，她说道： 很巧，我也有一些东西想要给你们看一下。 两个审讯官再次对视一眼，女人皱起眉头，敲了敲桌面： 你老实一点，我们是拘捕你来问话的。 061微微欠身道： 我的诚意是足够的，毕竟不是你们拘捕我，而是我有事要跟你们说，所以才主动来到这里的。 说到这里，061把戴着手铐的左手按在胸前，极绅士的一弯腰，诚恳道： 我的硬盘内存有关于199号宿主所有违规操作的指控报告，我大概总结出了40000字的内容，请你们接收。 两名调查员显然对于拘捕对象变成了检举方的事实有些接受无能，而061态度始终平和而有礼： 请你们相信，我来这里的确只是为了给你们送信而已。 池小池是被光照刺醒的，再睁开眼时，一轮明月径直跃入他眼中，而月亮的高度竟然低于了屋檐。这是一座高楼之顶，顶部是镂空的穹顶，四壁空空，只有四柱支撑，隔绝类似山中凉亭。池小池起身走到亭边一看，眼前一晕，马上伸手扶住柱子，好稳住身形。此处距离地面千尺有余，四面却陡峙如峭壁。如果池小池没记错，这里名号明月楼，乃靳虚风特地囚禁要犯的所在。他往身侧一摸，时钟镜果然被收取了。 迟小迟回到亭中央，规规矩矩地盘腿坐好。段叔觉得灵力还没达到能御风而行的水准，身侧又无剑刃可以驾驭，往下跳基本等于自由落体，至于摔成肉酱是 S 型还是 B 型他就不知道了。风声萧萧穿堂而过，迟小迟感觉自己宛如一条等待风干的咸鱼。这时他的右手动了，段书觉写道： 师父不见了。 对，他也不见了。 段书觉沉默，心中有些猜想，却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口来。迟小迟问他： 你一直醒着？ 段书觉点头并写道： 我听到了些议论，他们说…… 迟小迟依旧闭着眼，神色平静， 说我与灰蛇里应外合，私相授受，谋害师父。证据是众弟子们的人证，以及余光潭曾经有蛇蜕蛇鳞的物证吗？ 段书觉不敢隐瞒，又将杜娇丹的事情说出，虽然看不见他的脸，但只看字里行间就知道他心中有愧。迟小迟对此并不介意，得知后也只是嗯了一声而已。 当时情况如此，不将娇丹给他，你和他都得死。再说如果有人心中有所怀疑，你跟叶继明碰个衣角都是伤风败俗，狼狈为奸。 段书觉一笔一画地写道： 是我思虑不周，在离开余光潭前我就该想到要把叶兄的痕迹都去掉。 没关系，我想到了，那些蛇蜕蛇鳞是我特地留给燕青华的东西。哦，我做这件事时大抵是练剑练累了再睡没看到。 段书觉不是纪作山，迟小迟不能时时跟段书觉交谈，所以有些信息难免沟通不畅。上一世的段书觉只将聪明用在剑术之上，此番重活一世心中清明了不少，一直在有意积淀阅历。无需迟小迟说明，他就将迟小迟的计划猜了个大概。他并不点破，只温柔写道： 迟先生，多谢了，让你这般操劳。 迟小迟想说免礼平身，但意识到零六一不在此地，没有人会帮他将笑话圆回，便自然换上了还未遇上零六一时那张有点冷淡的假面。 免客气，你是我的任务。 那师父消失也是。 迟小迟摇了摇头。文玉京在墨邪阵中突然消失，的确是出乎迟小迟的预料。本来他已经给燕京华挖好了坑，准备了一整套活埋宋敲的大礼包，单等燕京华钻入其中。他也的确中计，乐颠颠地捧着那些蛇鳞蛇蜕去了赤云子那里献宝。迟小迟私下里推演过，燕京华一旦当众检举他，那便是他的死期。倘若计划顺利，他能让这个王八犊子一辈子留在这个世界里。这些日子以来，燕京华上窜下跳作的妖基本全都在迟小迟的掌握之中，但他怎么也没有算到燕京华会有让文玉京直接消失的本事。然而假如换一个思路的话就能说得通了。如果他的想法没有出错的话，文玉京是猫身，蓝瞳纯黑，老板是黑豹，蓝瞳纯黑，两者都是猫科，体色呼应，习惯相通。迟小迟依稀记得在上一个世界里，古星志曾说他在丁秋云的帐篷里见到了一个男人，零六一也承认了那个人是自己。如果零六一可以在各个世界里化形的话，那自己先前遇到的以为是主神安排的人，恐怖世界里陪伴全程的甘玉甘棠，机甲世界里声称到哪里都会找到自己的部落，花华世界里的东飞鸿，而东飞鸿与甘棠又有着和楼哥一模一样的手艺， 他记得六老师说过，他是在遇见自己两年多前被格式化的，恰好是自己误认为楼哥复生却被欺骗的时候。原先各类零零总总的信息交织在一处，他不是没想过，却不敢想得太多太深，唯恐给了自己希望，到头来却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线索积累起来，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。如今他像是找到了乱麻的线头，一抽之下证据皆破。池小池不禁想，自己真的会有这样的好运吗？他配得上这样的好运吗？